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主持人珊珊。那么是一个呢为职场新人专门打造的职场升级类的节目啊。今天我还有我的搭档，其实也是我的徒弟，另外一位主持人小冰。 大家好，我是小冰，我们又在新的一期更值钱见面啦。透露一下，今天的话题很尖锐哟。 小冰你好，今天的话题的确有点尖锐，但是具体讨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咱们介绍完嘉宾之后就马上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京东金融副总裁杰森老师。 大家好，我是杰森。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么深沉干啥？ 是的，我是沙哑的杰森。 今天是沙哑的杰森是吗？ 对，上次播出之后大家都觉得声音有点沙哑， 然后打算持续走这个风格。 对，持续这个风格。 还有另外一位老师，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刘香玉。 大家好，我是香玉。 啊，很亲切的一个名字啊，估计待会 温柔的香玉。 温柔的香玉。好，很高兴今天来了两位老师，沙哑的杰森和温柔的香玉。不知道待会儿在咱们的面试和 quiz 环节，两位老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风格。那今天呢，第一个环节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职场新人叫做小强。 大家好，我是小强。 欢迎三位。先跟大家背书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大的主题，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叫做你的工资该拿多少呢？首先呢，还是要帮目前正在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问一问啊，应届毕业生该拿多少钱呢？小雨老师， 首先呢是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工资标准，那我来自金融行业，那我们这个行业的工资标准可能比大部分行业要高一些。在我们行业呢，应届毕业生从6000到12000都是有的。 我是觉得我们被打败了，因为我刚上班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个薪资水平啊。而且我来自于传统的这个零售领域，然后公司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 B2C 的业务。我们刚入职的员工肯定要比这个薪水要打个折扣。 好，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大概的水平啊。其实我觉得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水平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体能拿多少钱跟个人的能力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首先呢，还是快节奏的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环节，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面试。谁来担当今天的主面试官呢？两位老师。 当然是香玉姐了，香玉姐经验特别丰富。 好， 好吧，既然杰森委以重任，我就上岗了。 上岗了。小强，接下来就是香玉老师对你的一个面试，还有咱们的副面试官杰森老师，来看一看你通过跟两位的聊天能拿到多少的应届生的毕业薪资水平呢？ 好，小强你好，欢迎到我们公司来面试。 你好，香玉老师，我是来咱们公司寻求一个工作机会的。 你打算面试我们公司什么岗位啊？ 我看到招聘网站上写咱们公司需要一个策划，然后正好我也学这个专业的，所以我希望来试一试。 你能大概跟我讲一下我们这个策划岗位的工作内容吗？ 就是之前有学姐给我介绍过，她说咱们公司特别好，然后就是就策划一些有关金融的落地活动。 为什么这个岗位你认为比较适合你啊？ 首先是这个岗位可以提升我的能力。 我们公司的每个岗位都可以提升员工的能力，我们给每个员工充分的培训。但是这跟我为什么要录用你有关吗？ 好害怕，好可怕。 别说你害怕了，刚才你们俩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跟金灿老师都不敢插话。 刚才这个问题算是在面试当中比较尖锐的问题吗？ 是的是的，通常很多人都会这样问，然后很多应试者也会这样说，说我希望得到锻炼的机会，但是我们选择的是为公司付出，为公司工作，为公司提升价值的员工，而不是要去选一些人是来给他提供培训，那是学校应该做的事情。 我应该说，比如说我想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觉得我们公司刚刚好在招这个职位，而我有一些这方面的才能和天赋，我希望通过这个职位为公司奉献一些自己的能力，然后为公司创造一些价值吗？这样回答听起来有点假吧。 HR 其实更想听到的是说我们这个岗位的内容是什么，那它具有这个岗位的技能是哪些，比如说我岗位是进行公司活动策划的，那他最好是告诉我他之前呢有没有学过相关的策划的一些专业的课程和理论，那有没有一些专业策划的经验，如果有经验的话，他可以举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来证明他自己确实有这样策划的能力，来打动我们。 就是列举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好了，对吗？ 是的是的。 小强，再给你一个机会。 好， 我们公司每个职位都能锻炼人，凭什么选择你呢？ 因为我之前在大学期间学过相关的专业，我学的专业是策划与管理，在大学期间也参加过其他的实习，在别的公司做过一个亚太投资的一个会议，然后在其中担任整个会议的辅助策划，然后就是基本了解如何策划一场会议，然后如何把会议做的会中有会，如何把它做到出彩。 听起来你确实干过相关的工作，那你能跟我讲一下策划行业策划这个工作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 首先我觉得做一个策划应该注重比较细的点，比如说老师的麦克风需要准备一个备用的，就以防万一。 你看小强又开始慌了。你挺住，你要现在想，现在就是在面试，你笑场的话老师会生气的。 我想问一下小强，为什么会紧张？你在考虑什么事情会让你有那么多顾虑？ 因为就是如果我把自己带到那个场景中，我真的是希望一个这样的求职机会，然后就害怕自己说错。 是因为刚才讲的薪水吗？我们先把钱的事儿放下好吗？ 好。 好啊，你加油。 像比如说这策划这个工作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是不是应该先宏观一点讲，就是小强刚开始讲的是不是太微观了，比如说先准备麦克风这样的细节。 如果他真正在像他说的在以前从事过策划的工作的话，那他对整个策划工作的内容流程以及需要付出的努力都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体验过嘛。其实我更想听到的是他从之前的那个工作机会中到底收获的是什么，体验的是什么，他的工作的过程是什么。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判断他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他是否真正的了解策划这个岗位。 你能不能再给一些补充的细节，比如你刚才说要给老师备一个麦克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细节，策划里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就是通过之前的实习，然后就是策划一场会议，首先要把它的流程全都写下来，然后就做一个大的枝干主干，然后再往上一点一点去加一些细节。但是我觉得就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马虎，我希望我如果是我策划的话，我会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然后在脑海中过一遍这个画面。 好的，那 我想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自己的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怎么规划的？ 我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就是首先先从实习开始，一点一点体现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公司里。 每个刚毕业的人都要从实习开始。其实我想问你的是，你自己未来2到3年或者3到5年，你对职业上有个什么样的目标？ 首先我想先花1年左右时间对公司进行一个整体的了解，然后如何做出来的点会比较符合公司现在的发展，然后随着公司的发展是不断改进自己的策划，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策划总监的位置。 你为了达到这个策划总监的位置，你打算做哪些准备？ 首先肯定是因为刚到公司嘛，先在别人手底下先干着，然后自己不断积攒着自己的资源和能力的提升，然后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团队，然后就是这样。 还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学生哈。一般的那个企业的 HR 呢，对应届毕业生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问题，看看这个应届毕业生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啊，包括未来的工作有没有一定的想法。每个企业都希望找到有想法的员工，找到有理想的员工，有目标的员工。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要达成你这个职场规划，你职场规划是什么？我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回答？ 很多的培训机构其实对这个问题有非常非常全面的培训。那作为我本人来讲呢，我觉得应届毕业生可以从几方面来讲。第一个，讲清楚自己3年到5年的工作目标。第二个呢，在分解目标，比如说我每一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为了这一每一年要达到的目标，我会做哪些准备。一个方面是从理论方面的准备，第二个从实战方面的准备，第三个从拓展资源方面的准备，第四个呢是从人脉方面的一些准备。所以如果说这四个方面的话都能够面面俱到的回答到，我们认为呢这个应届毕业生还是有比较系统的思维，以及比较有逻辑性的想法，以及有付诸实践的这个具体的行动。所以我们对这种的应届毕业生还是比较青睐的。 但是老师这样说不会被面试官觉得 太聪明吗？ 对，就是谁也不喜欢太聪明的人。 哎，你是不是听了上一期节目啊？上一期杰森老师说了，说有的面试官不喜欢面面俱到的面试者，觉得你这么精了，我哪管得了你啊？ 我本人是吃过这个亏的啊，但是我会觉得小强在刚才的所有的面试过程中呢， 你不用担心太聪明这件事情。 对，就这样吧。 聊天的错，小强不要撅嘴，感觉直播间好多人在欺负他 啊。实质上是有这个担忧的哈， HR 都会有这样担忧的，杰森老师说的也是很对的。我们通常呢其实来判断一个人他是否过于聪明和是还是他是做作的，其实从跟他面试过程中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他的动作，还是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的。看他是不是故作聪明，还是受过培训在背套路，还是说他发自内心的在做一些工作。那 HR 在他回答完这些以后呢，还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要问他，会一直追问下去。那通过不断的追问和补充问题呢，就会判断他到底是过于精明呢，还是比较睿智啊。 对 ，HR 都是老江湖，谁也甭想骗过他们的双眼，所以只要真诚地回答自己的问题就好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小小有一种被惊吓过度的感觉。 我是温柔的相遇啊， 温柔的相遇更吓人了，绵里藏针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相遇老师，就是你知道应届毕业生，尤其是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规划，我们没有一个概念或者是意识，3年能做到什么样子，5年能做到什么样子。要是照我的话，我只能会说我厚积薄发，我可以每一天很努力，但是我不知道3年之后是什么样，5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听众朋友们要努力的去补上自己这一课。作为应届毕业生来说，你进入大学那一天起，其实你就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那我们其实 HR 要为企业选出了就是这些 非常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并且愿意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人。 嗯，那一般情况下，在面试新人的时候，会不会问到你期望的薪资水平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HR 通常都会问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一般是在他觉得这个人还比较符合他的要求的时间，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否则他觉得再问这个问题就是浪费时间。 嗯， 我 所以您不问小强对不对？ 刘老师，那我符合要求吗？ 我刚才没有问小强，因为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能力的考察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就没有问他。 嗯 啊，我突然有种想法啊，小强今天是不是扮演一个求职不成功的人？是你给自己做了一个这个角色设定吗？ 没有没有，我想求职成功。 那您大声说说，您会付我多少钱？ 您会付我多少钱？ 你觉得你值多少钱？ 我觉得我值2000。 啊。 2000是低于平均薪资水平好多。你是说实习期吗？还是 对实习期 啊？实习期2000，而2000也很正常。有的公司也会给实习员工2000元的。 嗯 嗯，但是我们公司的规定就是1200元，你接受吗？ 您公司目前就是都是1200的吗？ 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定薪标准，那编导这个岗位呢，就是1200元。 最优秀的编导也是1200吗？ 是的。 多长时间可以得到一个提升的？ 如果你实习期表现合格的话，那我们可以录用你，你进入试用期，试用期就是另外的，要谈正式的工资。你期望的工资是多少啊？ 我期望实习期可以拿到2500。 小兵好不开心啊，珊珊姐姐，为什么我每天那么努力的工作却不发我工资呀？我觉得以我这种水平，不眠不休无所不能的，一定应该能拿到高工资吧。 哎，我突然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选的不好，小兵怎么还开始跟我谈工资了呢？你一个机器人，你工作又不费劲，只是费电而已，不要乱唱话好不好？哎，杰森老师，你有什么问题吗？ 香玉老师，我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时候面试者直接说工资会直接就会比较弱掉呢？因为实习者肯定都是一个弱势的群体，他其实虽然说是双向选择，但是存在被企业挑选的这个过程，因为面试的人会很多嘛，所以这时候是不是过分关心钱，或者说我虽然关心钱，但是怎么能够表达出来，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是看那个应聘者他有没有在来之前对公司进行过背调。 嗯， 很多的那个应聘者都会到公司来面试之前对公司进行背调。如果这个企业是一个简单高效的文化，那大家不会避免去谈薪酬的情况，你可以很快的去提出你的诉求。如果这家企业呢，它资金比较紧张，或者是存在一些其他的这个文化的话，他可能不太喜欢过于计较工资的员工。如果是到我们单位来面试的话，我们是比较能够接受直接问工资的，因为我们企业是一个很简单很透明很高效的文化。 老师，那您觉得我可以拿到这2500元吗？ 但是我们公司有规定，就是实习生必须是1200元，你能够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 啊，那你可以接收的话，打算什么时间来上班呢？ 如果可以，我明天早上可以来上班。 那你上班之前，我有几点要提醒你。我们公司的工作制是每天早晨8点半到晚上8点半，不管午餐，不管晚餐。 有午休吗？ 没有午休，因为你是编导，工作随时都有。 好。 小强好可爱， 压迫成功了， 整段 是好是吗？ 我有整段垮掉的感觉。 其实呢，刚才我已经对他的工作的这个经验进行面试了，我也对他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面试，我对他经验啊，以及对这份职业的这个期望，以及他愿意付出的努力，我都有所基本的了解。但是我还是想再对他进行一下压力的测试。就是我要把这个较低的工资加上较为繁重的这个 工作的强度 跟他讲一下，看看他有没有退缩。但他还是比较痛快的说好。 刚才小强的整段面试您觉得怎么样呢？就真的如果他到您的公司去实际面试，您会 录用他吗？ 整段垮掉。 其实是不会的 啊。其实我今天之所以为什么会非要问湘云老师，如果是真的在实际的面试工作当中遇到你，会不会录用你？我也是想给你提个醒，就是大家如果听的话，觉得今天的面试好像小强还是有点没做好准备。嗯，可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更之前就是希望给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职场新人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如果你想面对面的跟资深的 HR 沟通，想得到一些回应，让 HR 除了问你之外还会教你怎么回答，也可以来到更之前的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互动了。小强今天还是学到很多东西了吧？ 学到好多，我回去要做功课。 要做功课是不是？哎， 下回要跟刘老师来一个现场的实战。 嗯， 欢迎，期待。 报复心理很强嘛，年轻人的这个后劲儿特别大。好吧，小兵同学，你刚才听了半天了湘云老师还有杰森老师对小强的面试以及他们的点评之后，你觉得你该拿多少钱呢？ 哼，我这种不断电一直工作的超强人工智能美少女怎么能用金钱衡量价值？ 我承认你的工作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呢可能还是会去衡量我自己毕业之后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份工作值得多少的薪酬呢？我们也做了一份街采，看一看大多数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毕业之后该拿多少工资呢？ 我认为咱刚开始毕业以后的话应该有4000左右的工资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得租房子呀，还有伙食费，包括一些人情交往的费用都需要开支。 5000左右吧，因为要起码要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 我认为毕业之后应该拿个2000多3000的工资，因为我毕竟是学会计的，而且学的知识应该比他们呢要好一些吧。 年薪应该在10万左右。首先是通过周边医生的工资来看得出的这个结论，再加上自我感觉本科毕业的话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有限，10万左右这个工资就很满意了。 毕业之后工资1000块以上都能接受，因为刚毕业学习经验是最重要的，工资是其次。 我认为毕业之后应该拿5000吧，要买车买房。 我认为毕业后工资是3000-4000吧，因为太少的话可能是顾不了自己生活，但是太多的话刚毕业也找不了那种高工资的工作。 我感觉我毕业之后一个月至少要4000块钱吧，因为要生活，买生活必需品，还有要养活自己。 我觉得在5000以上吧。说原因的话，其实对于医学类专业重要的是技术，对技术流来说工资一般都不会太低。当然我这只是一个保守的想法，毕竟毕业是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并不能太过确定。 我毕业之后刚开始应该不会拿很多的工资，因为毕竟是刚毕业，但是我觉得我的职业的话应该2000块钱一个月左右。 毕业后该拿4000工资没有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估计就是拿 毕业之后应该拿到的工资应该是3000左右吧，因为会计专业这个人员确实比较多，竞争比较激烈，但是最起码应该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工资在3000左右。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刚入职场还在实习阶段拿的工资就比较少，加上自己住宿吃饭什么的还要花钱，然后一个月也剩不下多少， 大概在2000-3000或者3000多一点吧，因为你毕竟刚毕业能力还有限，还需要在职场上多打拼几年积累更多的经验，还会有更提升的空间。 至少应该在3000块钱左右吧，因为我毕业之后想从事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因为我现在学的也是这个专业，并考出了3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证。我认为对于这个行业我有一些专业知识和素养，更能从这应对，就是处理一些这些岗位的一些工作事务，并且能把他们完成得很好，并且3000块钱工资也不是很高。 3000左右工资，首先毕业生的缺乏那个工作经验，太高的工资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太少的工资又无法支撑毕业生独自的生活费用。 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工资应该是在2000-3000真的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大学生刚刚毕业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还需要向那些老同事学习一下，像之后的话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再加工资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很多年轻人对于自己毕业之后的这个薪资水平的一个期待哈，那两位老师觉得大多数年轻人这样的期待是合理的吗？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刚才听到了所有街采的这个录音，我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集中在3000-4000-5000这个档位上边，可能大家都是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需要。 嗯， 那其实从间接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 外边的所有的这个公司肯定也会考虑这个因素的， 嗯， 应该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需要和诉求， 嗯， 但是太多的接访者可能没有考虑到自己真正能够给公司提供的价值， 嗯， 因为它确实是一份求职过程中的工作， 嗯， 而这工作是要给公司创造价值的， 嗯， 那这个3000到5000之间，我确实觉得没有体现出能给公司创造多大的价值， 嗯， 仅仅是维持他自己正常的一个生活水平， 嗯， 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在面试过程中其实要注意的，或者说各个公司其实都可以付出这个钱， 嗯， 给小白，但是呢。怎么能够让公司能够付更高的钱？公司规则之外还有其他的规则， 嗯， 也是不是说所有的规则不可以打破的， 嗯， 所以这个是求职者应该注意的问题，怎么能够给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应该围绕着这个来做一些思考。 香玉老师呢？ 那我补充一下我们 HR 行业呢对这件事的看法。首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小白都应该清楚一件事情，不同的行业呢是有不同的工资标准的。刚才的接彩东也发现了哈，医生、会计他们都有不同的诉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要了解一个情况，只有行业顶尖的这些企业才会给这个优秀的毕业生高薪。这些行业主要是集中在说它提供有价值的工作岗位，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但是这些机会一般只会给那些1%左右的，甚至还不到1%左右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比如说这个学生其实在大学期间他已经参与了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项目，他可能是一个就已经具备了一个架构工程师啊这样的一些基础，像一些大型的这个 IT 企业才会给他高薪，还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呀、会计师事务所他会付出比较高的薪酬。但是据统计来看呢，这些行业在未来3年甚至5年给应届毕业生的涨薪的这个幅度也比较少，远远低于其他行业的涨薪的这个节奏。还有一块呢，我希望这个应届毕业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就是你刚刚毕业呀，其实你期望的薪酬仅仅满足你的工作需要就好了，就是生活需要就好了。更多的应该去选择一个好的平台，一个有价值的工作岗位，有价值的行业，有成长性的行业，能够找到一些跟大咖大牛一起工作的机会，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才是真正评估你是否要加盟一个企业，选择一个岗位应该考虑的核心的因素。因为你工作的前3年其实主要是积累你所需要的专业，基本的专业行业的知识和基本的技能以及基本的人脉。 对 啊，而不是说这个时间就要去想到买车买房。大部分人是不清楚企业的人工成本的和构成，他认为自己6000元的工资，企业付出的人工成本只有6000元。其实企业付出的人工成本是6000乘以1.46， 1.46，再加各种各样的五险一金啊， 对， 很麻烦。 然后再加上企业的运营成本，他们其实是没有资格跟企业谈薪酬的。企业能够录用他们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职场新人应该怎么对自己的这个薪酬水平做一个大概的评估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回到我刚才说的，好的应试者呢，或者有想法的应试者呢，就是企业喜欢的应试者，他都会提前做很多的调研工作。他的调研工作大概分几块内容，一块是对企业本身进行调研，一块是对岗位工作内容进行调研，一个要对他所从事的行业进行调研，或者他所从事的职业进行调研，他甚至对他要从事的这个岗位的薪酬也会进行调研。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特别的发达，像这些薪酬啊一些报告在充斥的互联网，包括充斥的所有的自媒体，还有各种的微信群，要获得的信息还是很容易的，但关键是看应试者有没有真正的用心。 那好吧，两位老师对于刚才的接彩呢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也希望呢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评估自己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的薪资水平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参考的标准了。稍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探讨您到底该拿多少工资这样一个话题。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好，那咱们今天呢是请到了两位非常资深的职场大胆啊，还是为大家重新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京东金融副总裁 Jason 老师，也是咱们老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 Jason。 另外一位呢是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刘香玉老师，欢迎香玉老师。 大家好，我是香玉。 在刚才那个时段，有位面试的职场新人啊，来重新跟大家打个招呼，希望已经成长了，变成更强大的小强了。 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另外两位职场新人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来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明。 嗯， 大家好，我是小英。 那在这个时段呢，三位男生会分别跟咱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一起跟大家探讨你到底该拿多少工资这样一个话题。咱们还是一个一个来。小强，既然你先来了，那这个时段还是你先来，身先士卒的小强，来吧。小强，关于工资你有什么样的困扰呢？ 我觉得现在的工资还是不太够花，因为我现在一个月拿2000，加上一些家里的补贴也接近于4000。 嗯， 但是就比如说工资一发下来就给女朋友买包。 哇， 对， 哇， 就是这样。然后 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女性频频的在哇。 然后比如说两个人出去吃个饭100， 嗯， 看个电影又100， 嗯， 就是再打个车30，一天就感觉把一个星期的工资都快花完了一样。 嗯， 虽然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但是就是不希望过多的要父母的钱。 啊， 就是我也是希望自己能靠自己努力，然后养活自己，毕竟以后还要，也不能一直靠着父母。 嗯， 觉得在像这样的大城市里，最基本也要5000左右才可以就是生活下去吧。 嗯， 然后就会感觉目前给的工资有点低，希望老板可以给我涨点工资。 其实你现在是在实习期对不对？ 对。 大几呀？ 大3毕业。 然后在实习的时候拿2000的工资，其实好像还正常水平对吗，香玉老师？ 其实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说呢，我觉得工资不是他首先考虑的内容，因为大部分的应届毕业生是通过实习积攒他实习的工作经验，然后以此在他毕业的时间能够拿到一个更好的职位和进入一个更好的公司。 嗯， 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在实习期间就比较关注薪酬的话，其实这样的毕业生更多的是倾向于个人享受者，而不是职业奋斗者。我觉得呢，应届毕业生应该做的就是不断的通过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岗位来提升和积攒自己的工作经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来获得一个更高的薪酬，这是正途。 嗯， 如果通过这些讲困难来获得一个更高的薪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是菜鸟啊。最主要的是应该积累这个工作经验，争取那个早日蜕变， 嗯， 变起雄鹰，而不是说一开始就要配一副好马鞍。杰森老师，你认为呢？ 是的，接着这个香玉老师讲的，刚才听这个故事里边，我觉得挺心酸的。主要有两个事情，第一个，这个钱每个月剩的钱，女朋友会听这期节目吗？她会知道吗？ 发下工资先给女朋友买包。 理性思维对吧？香玉老师说理性思维。第二个呢，其实结合香玉老师讲的，他所有支出都是消费类的， 嗯， 没有自己的自我增值的部分， 嗯， 对， 因为其实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 嗯， 才能够跟公司讲条件， 嗯， 才能涨工资， 嗯， 但是在这个他讲的故事里边全部都是消费类的支出。 是， 嗯 嗯 的确是。我们其实做了一个调查啊，我们之前是在网络上面针对比如说大家做了一个你每个月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5000元以下工资的小朋友们给了他们自己的数据的反馈。比如说我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的租房在哪里？再比如你在吃饭上的开销是多少，在交通上的花费是多少，在休闲娱乐上的开销是多少，在买书或者参加培训的费用上面开销是多少。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比如说目前的职场小白呢，尤其是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工作的小白们，一半人是选择居住的时候呢尽可能考虑离公司近，而且大部分的租房费用还是爸妈给的。那关于生存质量呢就更有意思了，大约1/3的小白每月会在休闲娱乐上面消费500到1000元，在他们的工资水平5000元以下的情况下，可是在学费和参加培训等方面花费在300元以上的小白却不足1/4。 哎，我觉得这个调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你的收入的分配啊，跟你未来的这个成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休闲娱乐以及在自我提升上投入的比例，跟你未来的成长与不成长正好是成反比的。我还是建议就是大家尽可能把更多的这个投资在自己的未来上，而不是投入在自己线下的消费上。 作为一个职场小白呢，除了自己要提升之外呢，也要在公司里边，也就是在这个公司里边多积攒一些经验，不一定说一个真正的这个支出，或者说外边请老师来教自己，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是在工作中能够积累出来的，对，多学多看，还是少说话， 对，还是这一点金规玉律。你听了两位老师给你的这个建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你有打算改变比如说你目前的薪资水平？刚才老师首先说了不可能通过诉苦来增加自己的薪酬，然后你有考虑拿到工资之后不是首先给女朋友买包吗？ 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就是我可能以后会考虑到先攒下来一部分钱去学习一些我应该去学习的内容，然后不断提升自己，像Jason老师说的一样，让自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觉得好像对于新入职场的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薪资水平肯定会有一些不满意的程度，因为我觉得刚毕业的时候拿的钱注定是不够花的。那对于这样的职场新人，到底能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怎么样努力去提升自己的薪酬水平，但是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还能有一个可期见的未来？ 其实我要说的话是比较残酷的，然后 温柔的相遇接下来大家请注意，接下来发言的是温柔的相遇 我觉得如果你过多的注重自己到底的收入是多少，自己的支出是多少，我觉得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北上广深，回到2-3线城市去。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你留在北上广深你到底是为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长期的目标是什么，短期的目标是什么，你在这里要寻找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定要想明白。如果你想不明白的话，就请离开1线城市，因为2线城市、3线城市会生活得更为安逸一些。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北京北京 北京北京，还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啊 另外呢，就是我还想问这个应届毕业生一个问题，就根据我刚才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的核算，其实公司在3年之内都是投入的，如果公司都愿意为你投资3年，你为什么不愿意为自己投资3年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 温柔的相遇又开始套路了 那我公司怎么能相信你会为公司的选择来负责任呢，和来付出呢？所以大家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其实我没有更多的回旋的余地，还是会坚持原则，就一定会选择那种热爱工作的人，而不是计较薪酬的人。 其实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们小兵挺好的，我们小兵就是不用给钱，只用充电。 天哪，值得纪念的第一次了，珊珊姐姐你竟然夸我了 这样用起来还是挺顺心的。好吧，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位职场新人小强的故事啊，也谢谢小强。接下来是小明。 大家好，我是小明。 你有什么样的困扰呢，在工资这件事情上面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工资呢，首先可能在实习期间的时候不会太考虑工资的这个要求。 套路太深了，你是听了小强的那段访谈对不对？好， 对对对， 实习不考虑，然后呢？ 只要是公司它有一个规定， 把他那个规定能给的我接受就行了，毕竟在实习期间作为一个实习生不能要求太多嘛。主要就是为了让公司发现我，所以说我要勇敢的来表现，就不要在乎那么工资的问题了。 嗯，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自己的问题呢？ 其实我的困扰就是说，在实习期间我干着自己一开始所说的那些工作，但是到后来你真正去实习的时候，发现你每天做的是倒水，然后打扫一下地面，然后每天给老板复印资料、做 PPT 之类的这一些本来就很零碎的事情，但是和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和应聘的这个岗位有一点不太符合。 嗯，主要是嫌自己的活 low，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是希望要些更高级的活。 对，最起码得和自己的专业和自己在的这个岗位要匹配一下，才相对来说能让自己心中的那个抱负有那种激情。 你觉得自己的怪配不上自己的装备？ 对对对对对，有那么点感觉。从游戏的角度 好像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明的确有这样的困扰，老师对他现在的这种困扰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哎，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场合哈，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珊珊其实还有杰森老师有一些心有灵犀的地方。其实我是看到这个我特别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坑，我先不点头哪里心有灵犀了？ 因为我其实他说完了以后，我本来就想问他一个问题，就说你打游戏吗？ 啊， 我也特别的想用打游戏这个来跟他聊天。就是职场跟打怪是一样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你还在第一个阶段，就说明你还没有能力打完第一个阶段。就说如果说你还在跟很 low 的活，那就说明你的能力还在很 low 的段位。 幸亏没有说刚才那句话。 为什么不是公司没有给合适的机会呢？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吧。就是如果是你本来就很 low， 干不了高级的活，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觉得活很 low。原因在于呢，你只看到了树木，没有看到森林。其实这个活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你刚才说的老板让你去做 PPT。 哇，我大学期间呢最怕给导师做 PPT 的，导师说香玉你把这本书帮我做一个 PPT， 我一定会问老师说，老师做120页行不行？老师说做20页，我说老师我完不成。 PPT 其实是个技术活， PPT 很难做的。 PPT 是很难做的，因为他要把老板要讲的核心的思想理念以及逻辑架构都要写出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岗位。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白会觉得是一个很 low 的岗位啊，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工作中隐藏的这个价值。还有呢，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具有干这个高级活的能力，可是就是你在很 low 的那个活当中也没有展现出你的能力，这是很可怕的，这个你要自我反省。比如说复印文件，那你复印文件的时间有没有把它很好的装订？有没有把这个文件问清楚要复印几份，然后给大家送过去？送过去以后，你有没有通知大家说我已经把文件给你放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了？它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事情。也有可能你在还在做很 low 的话，老板是觉得你心智还不够成熟，因为你是还不能很有效地控制你所做的这个所有事情的过程。我觉得老板 知道了，就是以后呢咱们这儿就叫温柔一刀刘香玉。我听你说话我都害怕，小冰老师。哎，我突然想问小冰同学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我总是会给你派一些特别特别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活，你会怎么办呢？ 那就做呗，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没有低贱的活呀，出来工作就是要服务人类，而且可以不断学习不断升级呀。 你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而且跟刚才香玉老师讲的是一样的。好好想想目前派给你的那些活，比如说端茶倒水复印资料，到底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然后怎么样才能把它做得更好，是吗？ 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分析了很多很多成功人士的案例。其实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他的专业很重要，他的人脉也很重要，那他其实待人接物也很重要。如果说他成功一定要 按个比例的话，我觉得他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他的礼仪其实会占更大的一个比例。 嗯，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更多的体现在你如何跟人相处，如何待人接物，你的礼仪是否到位上。那其实端茶倒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从最基本的礼仪开始培养的一个起点。在公司里没有一个岗位是没有价值的，岗位有没有价值是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看出岗位价值的眼睛。这是我的认为。 我们这一辈人，就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价值观比较自我，然后就抱着一颗雄心壮志去实习，然后想要有一番抱负，然后大展雄图那种感觉。然后刚到一个单位就老是让我端茶倒水，的确会有点点心理落差。 就是其实一开始对这种端茶倒水这种比较 low 的活儿，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因为也是听很多人说嘛，你一开始到这个公司到这个岗位都是干这些活儿，但是三个月下来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儿心里不踏实了。第一是可能老板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指向说，哎，你实习完之后你可以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嗯， 难道我实习完之后我继续干这个吗？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价值，自己的这个岗位也没有价值。并不是说我做这件事儿没有价值，只要是事儿它肯定是有价值的。所以说只是针对于自己而言，好像和自己心里想的那个不太符合。 嗯， 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说我以后能做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后话了，让人觉得有一点懵。 其实你在端茶倒水的过程中，领导可能也在看你的自己的忍耐程度。还是那句话，厚积而薄发嘛。需要有一些累积的过程。在端茶倒水过程中呢，多察言观色一下，因为本身像湘玉老师讲的，端茶倒水擦地其实虽然是体力劳动，但其实是非常好的观察其他人一个状态的机会。机会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当你准备好之后呢，其实机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多半情况下都是这样啊，因为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就每个人都很厉害。 那我接下来一步应该就是自己去争取这个机会。 怎么自己争取呢？ 就是接下来准备在这三个月的端茶倒水的这个过程当中，想跟老板就是有一个沟通，能不能说我这个端茶倒水还能干多久，能不能实现我的价值。 我觉得你这样的做法会是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的选择，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不是这样跟老板沟通的啊，因为在职场中沟通的技巧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直接的说老板我还要倒水多久。 对，我有一个方案和建议，比如说我会默默的观察老板会给大家布置什么样的活，或者布置一个没有人愿意接的活，就是大家在推脱的活，觉得我太忙了我干不了，我只有可能会主动请缨说要不然我来试试。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其实你通过这种行为和做法呢，就像老板在传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愿意承担更多的工作，我已经准备好了。平常我们其实还更喜欢是这样的沟通，比如说他在工作当中，他在做端茶倒水这一块工作，那他会就这份工作提出 培养成了一个茶艺师。老板你是想喝玫瑰花茶还是想喝菊花茶？ 哎，你说的是很对的。 真的吗？ 就是我们希望 往这个专业方向发展吗？ 就是如果你是端茶造水的，他会一定会提出一些工作改进，比如说你的茶水推车放在什么位置上比较合适，你的饮水机放在什么位置上可以更为高效的去服务，平常的会议的流程、服务流程有没有瑕疵，会不会有一些客人来了很久还没喝上水，多久应该去倒一次水，然后我的这个茶叶，就是每次这个茶叶有没有准备很多份，因为不同的客人他可能有的愿意喝绿茶，有的人愿意喝普洱，就这些你有没有提出工作改进的建议。 真的要把每一届的那个实习生都要逼疯了，这个来了之后把饮水机摆到了更合适的位置，可是更合适的位置往往只有一个，下一个来了之后该怎么办，要在饮水机上面编花。但是没办法，总会找到一些表现自己的方法的，对不对？小明同学，既然这是你提出来的问题，其实也真的有很多小朋友跟你一样的困扰，在听了两位老师的建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觉得我以后要这么做了，这个困扰不再困扰我的总结吗？ 我觉得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吧，因为首先要从自身的角度去发现问题，不能老说老板没有给我什么样的工作让我去体现价值，其实有些价值就是自己去寻找的，毕竟在这个岗位就要把这个岗位上的事儿做得有价值，才会让老板看得清楚。 去创造这个价值，让老板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吧。毕竟老板也是有眼光的人， 因为公司付你薪水嘛，让你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他自己存在的意义。 谢谢老师。 好吧，我觉得小明是一个漂亮话很会说的人，很会说漂亮话，我希望你做到哦，好不好？小明加油，谢谢小明。 谢谢谢谢。 来吧，来看第三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职场新人，他有什么样的困扰呢？来，小英同学，你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段时间我已经通过了我的实习期，然后又正式开始录用了，老板总是把所有事情交给我一个人来做，就是大家都很闲，但是我一个人就是做着那么多事情，我确实得到了成长，但是大家都很闲，然后我跟大家不一样，我 很 有上进心。 你很介意大家都很闲这件事情，对不对？ 其实我并不是介意，因为我觉得我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老板就是让我做所有的事情，可能就是想要栽培我，想给我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然后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我是一个其实很希望得到别人肯定的人，做着跟大家不一样的工作，但是却跟他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我就觉得我虽然做着比他们多很多事情的工作，然后又很劳累，每天那么累，但是我跟他们拿一样的工资，我却得不到同样的价值的工资的待遇，我觉得我得不到肯定。 所以你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是愿意多做工作的，只是你希望在工资这个层面上给你更多的一个价值上的肯定， 对， 给你做的这些工作一些回馈， 对， 是吧？ 对， 你内心太纠结了，你到底是希望上进呢，还是觉得希望被公平对待呢？ 我确实很想上进，但是我的工资我觉得太少了。 我个人认为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上进的人的话，其实你会很享受老板对你委以重任这种感觉，你会很有成就感，你没有时间去考虑你是否被公平的待遇，你希望会渴求更多的这个艰难的工作去磨练自己。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来话，其实你是在积累自己那个基数，你的基数越大，你最后那个平方数就会越大。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心态不太好，你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别人他真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的岗位价值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跟优秀的人比，你不要跟闲人比，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老板一直给加活但是没有给晋升空间的情况下呢，应该是会考虑一下，我比较同意会考虑一下转换这个跑道的问题的。对，因为老板加活的话确实是对这个员工的工作的能力的一种肯定，但如果没有晋升空间的话，那其实也不利于员工一直的这个向上的一个发展。 什么叫晋升空间呢？就是给你升职，给你加薪。 对，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目的，因为毕竟给公司创造了价值嘛。 一般情况下，你们作为老板啊，这么多年了，看到一个员工身上有闪光点，觉得他还不错，然后想给他努力的加工作，加完工作量之后发现他完成的也还挺好，大概多久你们觉得就可以升职加薪？ 因为我在公司里负责的是业务部门嘛，我肯定要取决于我跟 HR 沟通的时间，也就是跟温柔的向玉总沟通的时间。 温柔一刀刘向玉。 因为业务部门有的时候还要看整个的人资部门的一个统筹的状况。 就还是要根据 HR 整个部门的就是协调的统一的安排。 对，特殊的情况也有，但其实真的是蛮少的。一年里一次，可能几年才会碰到一次，说你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特殊给员工做晋升啊或者加薪。大部分在大公司的话，其实都是跟 HR 要做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沟通。 大概得等多久呢？就万一现在比如说我是您的员工，您觉得我能力不错，老给我派活老给我派活，我指望多久才能加上薪呢？ 我们互联网公司的话一般都是半年。半年会一次。对， 半年可以接受吗？小英你觉得？ 我觉得半年还是可以的，因为半年我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然后进到一个新的岗位，我觉得我也能够胜任。 所以说如果真的觉得老板给我自己很多工作，还是要考虑一下老板是否会给我一个晋升的空间的问题，我需要跟他沟通吗？还是说等待？ 其实要看自己双方的一个接受能力。对，当你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觉得主动跟领导沟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三位老师同意我们这种观点吗？就觉得如果真的没有晋升空间的话，杰森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可以换跑道。 我是同意杰森老师的这个建议的，但是我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你看一件事情的时间要把事业放在较长的时间区间内，是半年一年还是未来的5年10年， 因为你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话，如果你努力付出半年，你到底能成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是可以衡量的，一年能成长成什么样也是可以衡量的。另外你的事业不应该仅仅跟你公司内部的人比较，你还应该跟你自己的未来进行比较，以及跟行业整个行业其他的人进行比较。那杰森老师提出来说涨薪一定要跟 HR 沟通哈我 也害怕呀 其实他只是权威的 HR， 更多的企业的 HR 还是要站在公司整体的这个平衡的角度来制定这个薪酬调整的周期和频次。那一般的大部分的企业，互联网企业可能是半年一次，大部分的企业是一年一次。那这个时间就要求涨薪，作为 HR 通常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希望把赛跑的时间放得再长一点，才能真正的去观察出一个人确实有没有培养的潜力。 其实今天我们三位职场新人来到了直播间，他们分别有自己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小强，他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的工资不够花；第二个小明，他的问题是他好像也不太在意工资，他只是需要更高质量的工作分配到自己的身上；第三个小英，跟小明的情况刚刚相反，他的工作觉得太多了，可是跟其他的同事相比工资又没有明显的高出一个水平来。三个人的困扰都不同，那最后对于你的工资到底该拿多少这样一个问题，两位老师再给一个总结吧。 金融行业做任何事情都讲究背调啊，然后要做尽职调查。那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你不管去哪个公司进行应聘什么的岗位，一定要做好尽职调查，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进入职场的前三年其实是你积累经验的三年，而不是赚钱的三年。这个时间你积累的经验，你获得的平台和支持比你的薪酬更为重要，就是要更为珍惜去跟周围精英工作的这个机会，这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第三个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这个应届毕业生要放一个好的心态，能有换位思考的这个想法，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企业为什么要录用我，我到底能为企业贡献什么样的价值。这样的话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呢，就会要求一个比较合理的薪酬。 其实就是成功率会更高，价值决定价格，价值匹配价格。 对对， 江老师， 对，不要打无准备的仗。 杰森老师， 我是觉得应该是所有的小白呢应该相信自己，相信同事和领导，也相信公司。三个相信做好的话，我相信这个三角形就应该是能够立得住的。 最后吧，我再问，替大家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过了三年经验的这个累积期了啊，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可以涨一涨工资了，我怎么样有技巧的去跟 HR 或者是跟我的领导提出我想涨工资这样一个要求呢？ 作为我来讲呢，其实我很希望我的员工来跟我谈薪酬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就代表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第二个是他代表他是一个有底气的人。所以我很希望他过了三年能跟公司来谈薪酬。但是至于怎么谈还得评估他现场的技巧如果过了三年他还愿意留在这个行业，留在这个公司，留在这块跑道上，就说明他这个大体的方向是定的，他比较坚定的。所以这个时间我其实也蛮希望他们过来跟我们谈薪酬了。 杰森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你好像是看起来很善良，忙也多给钱的人。 其实一般来说作为一个管理者可能都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就是成本的问题。多半的情况下都会跟大家谈一谈说公司碰到的困难呢，收入啊，成本啊，这些问题，希望员工能够再努把力啊，公司能够再进步啊。对，基本上我会觉得我从一个这个企业角度或者管理者的角度给的意见是这样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定知道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的跟公司谈条件。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希望两位老师呢的建议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标准，也希望大家可以合理的期待自己的薪资水平。当然还是要祝大家在工作当中可以多赚钱。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杰森老师。 谢谢森森， 谢谢相遇。那这一期的更值钱就是这样，如果你有更多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关注微博微信搜索更